你是我的庇护，我的盾牌，因此我为你的圣言侍赖。作恶的人，你们应离我远去，因我要遵守我天主的法度。照你的诺言扶持我的生命，不要让我的希望成为泡影。求你扶持我得蒙拯救，能时常留意你的制度。凡背离你法令的，你都鄙弃，因为他们的思念全是诈欺。地上的恶人你都看作渣子，因此我非常喜爱你的法治。我的肉身因敬畏你而站立，对你的谕令我也知所敬畏。